但潘永祥讲到呢一度咧，可能又会令大家去谂翻另一个问题，譬如佢讲到嗰个地积比嘅问题已经系接近到上限，即系你再攞都唔可以再攞多啲，同埋入边话㓥房林立呢个问题，其实呢两个咁嘅因素咧，如果我睇翻资料咧，你哋嗰阵时做嗰个嘅更新咨询平台咧，已经系提紧呢一个问题噶咯， 冇错。 咁点解好似咁多年以嚟都毫无寸进，冇谂到其他办法咧？ 嗱，因为咧我哋。当年我哋倾咧做啲咁嘅报告咧，我哋冇话到好具体咧系由边个做嘅，即系话咧我哋话啊，即系纯粹系睇嗰个环境卫生啊，嗰、那个楼龄啊，维修状况啊，咁种种一啲咁嘅因素咧，就觉得啊边啲地方系适宜重建啦咁样，咁所以你话边一个去做咧，究竟系市建局啊，抑或私人发展商嘅力量啊？甚至乎政府會唔會有一個獨立嘅一個發展一個機構咁去做咧？咁我哋當時我哋冇話到係一定係點樣做法嘅嚇。咁所以但係去到依個階段，當然啦，我相信私人做咧就真係好困難啦，係因為牽涉到單位啊、數目啊、收購嘅時間可能都會好長，因為佢唔同市建局，市建局會有一個收回土地條例權力。咁如果係發展商咧，大家都知道咧，一定係要最多你都係通過一個叫強拍門檻，咁即係可能去到八成。咁你收到八成，亦都唔係容易嘅喎，即係我業權嘅八成，即係不分各份數嘅八成咁樣。咁所以似乎咧，即係由市建局去做咧，都係一個無可避免。咁但係當市建局去做咧，佢又唔同咯，佢唔同私人發展商，佢純粹係收購嘅業權，跟住就強拍。咁餘下嗰啲安置啊、嗰啲賠償啊、補償啊，或者特惠嘅津貼咧，佢發展商係唔會做噶嘛。咁但係善哥又唔係喎，佢真係要一路一條龍咁做落去噶嘛。咁所以都要因應翻佢嗰個，如果個地積比率即係已經用盡，佢嗰個往後佢發展個潛力同而家比個面積唔會增加好多嘅時候咧，佢。嗰、那個第一，佢嗰個利潤可能好少，甚至乎咧可能虧蝕嘅，係虧蝕都唔出奇。咁如果虧蝕嘅時候，咁你去借貸融資嘅時候，如果呢個虧蝕，咁你係咪用其他項目去補貼咧？第一，第二就話佢如果係太多㓥房嘅時候，佢淨係去處理一啲安置，同埋點樣去證明佢係咪一啲現有居户住户啊，同埋點樣去處理一啲民生啊，佢點樣困難嘅過往，我都啲例子就係咧。有啲住客咧，無論係住客、租客或者係業主度咧，佢好多社會自己個人嘅家庭問題嘅，咁所以呢啲都係令到咧，可能市建局咧去往後日子咧會嘥好多精神、資源去做。咁所以我諗佢點解都會除咗話財政上係咪可行咧，都仲要詳細咁樣考慮究竟點樣做或者做唔做好咧咁樣。 当然啦，市区重建局佢除咗一个自负盈亏嘅机构之外咧，佢亦都有佢成立嘅公共目标嘅。咁啊，大家点睇而家市建局喺处理即系十三街同埋五街嘅重建项目上面咧，佢哋所表达出嚟嘅难度咧吓，流动资金不足，咁但系佢又要面对一个庞大嘅收购价，而嗰个嘅发展密度咧，亦都系即系个地积比咧，似乎可以再扩充嘅空间咧就唔系太大啦。嗱，1872311。咁十三街同埋五街嘅街坊啊，都系打电话嚟咧，发表一下你嘅意见同睇法嘅。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九龙城嘅区议员吴宝强噶。吴宝强你好， 吴宝强你好， 你好，你好。 吴宝强，不如你贴身嚟同我哋讲一讲啦。究竟十三街同五街咧，而家嗰个楼宇嘅状况咧系如何啊？ 其实十三街、五街嗰个楼宇状况都系差嘅，因为其实楼龄大部分都超过60年啦，所以咧几种情况啦，第一就系渗水啦。第二就是石屎剝落啦，僭建亦都好嚴重啦。剛才聽主持人講都係㓥房啦，都嚴重嘅。咁除咗即係嗰個樓宇狀況唔好之外咧，居民亦都受住呢一個維修支付，因為其實超過十年嘅樓齡嘅每十年啦嚇，超過五十年樓齡嘅每十年咧，佢仲要做一次大維修驗樓咁樣樣。咁仲有加埋消防工程啦。咁所以咧，即係如果佢每一座單位户數都少，咁所以咧，每次維修咧，分分鐘佢哋都要俾幾萬蚊嘅。咁所以又小修小補又解決唔到問題咧，即係持續咁樣俾錢，對於居民都非常之大負擔。尤其是咧，住喺嗰度嘅居民咧，多數都係一啲長者啦。咁 樓層咧嗰個亦都係非常之高嘅，又冇 lift 喎。咁所以咧，每一日佢哋行上行落都非常之辛苦咯。咁所以，無論樓宇狀況又好，居民結構又好，其實都應該係重建嘅。 但係首先啊，吳寶強，我想問你頭先提到啦，區內劏房林立啦，你哋其實有冇掌握到一啲嘅數字數據？其實個劏房嘅情況係如何咧？譬如大概有即係幾多個單位都係劏房啊，或者劏房户佔區內嘅人口比例大概係幾多左右咧？ 我就冇正式去統計嘅，不過其實你都可以想象得到，因為我自己本身都係做九龍城九區，九龍城九區同埋十三街都非常之相似嘅。雖然九龍城個樓宇嘅樓齡都冇十三街咁高啲啦，咁但係具體情況就係、是、唐樓咧、舊樓咧，多數面積都比較大一啲嘅，可能七八尺啊，甚至八百尺、九百尺啊。咁而舊樓方面咧，因為佢尺數大啦，咁所以佢劏房嘅利潤係高，咁所以咧，業主譬如佢頭先講年紀大咗之後，如果佢行唔到嘅，可能佢搬走咗，咁佢以收租嚟講咧，佢就會將啲唐樓劏房啦，咁出租啦，咁令到佢利潤多一啲，咁所以咧，唐樓響劏房嘅問題係非常之顯突顯嘅呢一個 嗱，另外一個就係你頭先提到啦，就話區內嘅樓宇狀況咧唔好啦，咁但係維修嘅時候，由於每座樓嘅户數少啊，變咗佢哋要承擔嘅份額咧嘅金錢咧就會比較大，依、這個亦都對於啲特別係年紀大嘅業主咧造成困難啦。咁但係如果睇翻市建局嘅資料咧，佢哋就話即係喺十三街同埋五街嘅樓宇群入邊咧，有唔少大廈都係參加咗樓宇更新大行動 2.0同埋消防安全改善工程资助计划嘅，即系话咧，其实喺即系成个嘅即系公共嘅范畴入边咧，唔系冇计划去到帮佢哋去处理维修嘅问题。咁你睇到啦，呢两个计划系咪都可以处理到啲业主嘅一部分嘅困难咧？ 头先主持人都讲得啱嘅，市建局其实都好积极啦，喺旧楼嗰度做楼宇复修工作啦，即系提供一啲资助。但是有兩樣嘢要留意，咁第一樣嘢就係、雖然佢提供維修資助，咁但係咧要真係進行到維修咧，要組織到譬如業主立案法團啦，要組織到佢哋開會啊、通過啊、同意等等嘅。咁通常呢啲舊樓咧，即係三毛大廈好多啦，空置單即係三毛大廈啦，揾唔到業主嘅情況都多嘅。咁佢講啲有心嘅業主或者係喺度住嘅業主係揾唔揾到足夠嘅業權會議通唔通過到去申請呢一個資助咧，已經係成問題啦。咁呢個第一，咁第二咧，雖然有資助啦，咁但係因為其實維修費非常之龐大，咁所以而且咧呢一個係持續性嚟嘅，即係除咗你定期嘅一個大維修之外，即係每十年一次啦，仲有其他譬如驗電啊、機電工程署驗電啊、消防工程啊。嘅年檢啊，諸如此類，呢啲都係一啲恆常嘅費用咯。對於居民嚟講，都係一個即係沉重嘅負擔。最主要其實佢哋同我哋反映咧，就係話佢哋如果真係出咗錢修補咗之後，能夠改善到居住環境都還好。但係而家問題係啲舊樓嘅情況咧，即係譬如爆曬石屎啊、滲水啊，並唔係即係維修完之後咧就解決到呢個問題咯。佢好快又會再發生。最主要就係佢嗰個結構同埋質素真係差嘅。 吳寶強啊，即係的確係啊，因為嗰啲咁嘅十三街五街咧，好多都係冇一啲法團啊咁啦。咁所以喺維修咧，即係嗱，當然有啲維修部分就係室內啦。咁就嗰啲就當然係業主自己負責，亦都做自己決定個維修嘅範圍去到邊做好啲，亦或係只係臨時性啦。咁但係如果去到一啲公共嘅地方啊，樓梯啊，或者天台啊、外牆啊。咁又真係的確個又要業主咧自己去協商嘅，因為就算市建局去資助或者幫你咧，都係由業主去自己決定去做個範圍去到做到幾深入咧，係純粹係臨時性啊，亦或不如一勞永逸咧咁樣。咁但係如果嗰度冇法團咁，即係的確你到時會唔會有啲爭拗？啲業主甚至我話，如果你做得咁好，我就唔夾錢啦咁樣。咁你過往咧有冇即係同啲居民咧，即係對於公共的地方，即是外墙啊、楼梯啊，甚至可能天台那些维修，而因为没有法团而令到咧，即系出现一啲好难之前做得到嘅情况出现咧。 嗱，不如吴宝强咁样啊，因为呢个问题我谂都要花啲时间咧讲一讲背后嗰个脉络啊。不如我哋喺五点半新闻之后啦，翻嚟继续同你倾咧十三街同埋五街嘅重建问题啊。嗱，咁啊，当然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都要打嚟1872311。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十二名港人前年八月涉嫌偷渡潜逃前往台湾，在内地水域被捕。九人返港之后被控一项妨碍司法公正罪，认罪的七人下周被判刑，各人判监十个月。七名认罪的被告是廖子文、郑子豪、张俊富、张明如、严文谦、李子贤和郭子伦。本港新增3574宗新冠病毒确诊，输入个案有216宗。医管局呈报多5宗死亡个案，年龄介乎64至90岁，分别患有慢性疾病和癌症等。258间学校呈报323宗阳性，部分班别要停课一个星期。九龙塘罗福道国际英文幼稚园七名校巴司机和一名保姆感染，他们曾经一起午膳。当局指其中一名司机驾驶的校巴有两名学童确诊，相信司机在社区受感染，令到车内出现传播。另外六间院舍情报七宗个案，涉及五名院友和两名工作人员。懷疑 BA.2.12.1 再多38宗，19宗源頭不明。懷疑 BA.4 或 BA.5 新增20宗，12宗未找到源頭。輸入個案之中，來自英國的最多有60宗。保監局行使保險業條例賦予的權力，對泰加保險提出清盤呈請。受委任的会计师行德勤表示，泰加尚未到期的保单将会继续生效直至到期。负责清盘会计师行经理黎嘉欣表示，泰加已经出现资不抵债，无力偿还债务。现时泰加仍然有大约30000张保险，96%是汽车保险，其中的士保险占5200张。所以保單持有人會在保單到期之前再收到泰加的書面通知。曾經是香港的士保險龍頭的泰加保險，去年年底退出的士保險市場，年初被接管。歐盟委員會據報最快在當地星期五通過針對俄羅斯的第七輪制裁措施，其中將會增加一項禁止進口俄羅斯黃金的禁令，並調整現有制裁措施，以免阻礙糧食出口。歐盟委員會副主席謝夫喬維奇表示，黃金是俄羅斯重要的出口商品，歐盟將會研究可以在黃金方面實施的制裁方式，只要在成員國層面達成共識，就會盡快公布。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新制裁方案被形容為第6.5輪制裁，重點是維護與修正，與之前幾輪著力打擊俄羅斯石油或煤炭出口的措施相比，制裁範圍有限，大部分受影響行業可能會受到嚴重衝擊。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區有驟雨，最低氣温大約29度，日間酷熱，最高氣温大約34度，吹和緩西南風。展望週末期間同下週天氣持續酷熱，星期日局部地區有驟雨。依家氣温32度，相對濕度71%，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跟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税务大楼对出，西行排到去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潭道北去红隧和尖沙咀，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车龙去到柯达大厦对出。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到翻沙田的龙尾接近油站，龙翔到西行上狮隧，车龙就去到天马苑。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方面，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那段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去公主道，近住亚街老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 龙城回旋处一段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咧龙尾就去到果栏，亚皆老街去大角咀，近住掩埔房街一段挤塞，车龙去到怡安角对出。喺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翻去西贡方向，近住北港一段咧仲系车多，龙尾去到豪涌对开。咁喺石荫嘅童子街，因为有水管急收，童子街近住咧去翻石荫村方向，近住石荫商场一段咧仍然系要全线封闭嘅，几条嘅九巴路线需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同埋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政府批出了新巴城巴一个合并的专营权，城巴的企业传讯经理曾安迪。 过去20年铁路发展在香港岛其实是一日千里，那香港岛也都面对人口老化，合并就给我们一个契机去检视合并成为城巴之后如何能够一个最有效率的方式去带到最好的服务给市民。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国剧八三零呈现特战荣耀，杨洋、李一桐、领衔主演。 徐纪周执导的当代军旅题材故事，将目光聚焦在当代年轻军人形象。剧中的主要角色初登场的时候，均为十八九岁的新兵，书写了一篇英雄少年的军营成长实记。 国剧八三零特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脑、心、肺、肝、胃重要的器官，还有后腰的肾脏啊，他们很低调，很易被人忽略。其实每十个人就有一个患有不同程度的肾病，有糖尿病、高血压、家族或以往肾病史的人是高危一族，要加倍留意了。肾病初期可以完全没有症状，定期检查有助及早发现患病，避免肾衰竭。一起关注肾脏，促进全民肾健康。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潘永祥。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872311，刚刚跟大家讨论土瓜湾的五街十三街重建的问题的。潘永祥在答半新闻之前，我们就跟九龙城的区议员吴宝强谈论的，就是关于那里欠缺一些有力的业主的组织，对于公共地方的维修保养有什么影响。请吴宝强出来先。吴宝强你好。 是，你好，两位主持人你好。 不如回答刚才的问题，公共地方的保养问题。 是，就是关于三毛大厦一些公共地方啦的维修啦。咁第一个就是因为佢系冇法团，头先所讲啦，即系如果我冇法团咧，就算佢系想俾钱，佢都俾唔到出嚟。因为点解咧？即系譬如你有二十个单位咁讲，二十个单位你揾到十六个单位，咁剩翻四个你完全揾唔到，即系冇俾唔到钱啦。咁肯俾钱嗰十六个咧，咁佢会知道。如果我俾錢出嚟，又揾唔到嗰四個，咁將來咧佢就要負擔埋另外唔俾錢嘅四個嗰個單位，咁變咗呢個係第一個因素，佢哋維修好困難咧，因為個業主揾到出嚟。第二個因素咧就係個期望啊，頭先主持人都有講嘅，因為其實佢哋而家期望緊重建嘅，因為土發公司嗰陣時咧都預示話即係十三街會重建啦。2014年咧市建局轄下嗰個九龍城市區更新平台。亦都出咗一個報告嘅，將十三街同五街咧劃入優先嘅重建範圍嘅。咁所以咧，即係呢八年又好啦，呢差唔多廿年又好啦，其實咧嗰個區嘅居民都係預示哦呢、這個樓宇會重建嘅。咁你喺咁嘅情況之下，其實你都可以想象得到佢哋會唔會願意抌錢落去做重建啊？即係做維修啦，因為佢抌完錢之後咧，可能佢覺得好快就會重建，係咪啊？ 系嗱，最后吴宝强，我都想问埋咧，就系、是、诶、你亦都系九龙城区议会嘅资深议员啦，即系喺度都十几年啦吓咁样。咁我想问啦，嗱，因为头先讲到咧，十三街同埋五街喺重建嘅时候会面对嘅困难，包括咗就系地积比已经都用到将近尽，都唔系太多嘅其他发展潜力啦，包括咗入边，譬如好多嘅㓥房啦，要有一啲嘅搬迁的安排上面都要比较是细致去规划等等等等这些困难呢，还有都以前呢都讲过的。即是我看回资料呢，譬如你刚才提到九龙城市区更新咨询平台呢，那些问题呢也都是曾经提过晒。其实你自己在区议会这么多年，你看到究竟市建局他对于十三街和五街重建的态度上面，这么多年来有没有什么东西的变化呢？还有其实你预示啊，即系嚟紧，譬如起码你依届嘅区议会嘅任期之内，吓市建局会点样去处理呢个问题咧？ 市建局重建嗰个策略咧，近呢几年咧都变化得好大嘅。以前咧可能就每个重建嘅盘咧，可能都系两三百户咁样样。咁但系其实而家，譬如我自己本身系九龙城龙城区嘅区议员啦，佢睇得到沙埔道咧。第一次重建嗰陣已經重建差唔多兩條街嘅，咁第二次重建咧就幾條街，即係譬如前往道啦，去到龍崗道幾條街，其實佢哋已經用小區嘅規劃模式嘅，咁所以咧十三街五街如果用呢一個模式嘅話咧，就正正適合到佢小區規劃嘅模式啦，即係可以重建之餘咧，亦都可以帶動到即係社區裏邊有啲適切嘅，即係有一啲。需要嘅一啲設施，譬如停車場啊，就可以加落去咯。呢個第一啦。咁第二就係屯馬線通車咗之後啦，九龍城其實地方地理位置都優越嘅，九龍城土瓜灣地理位置都優越嘅。咁呢個正正係即係譬如佢話重建之後嘅價值亦都可以提高啦，即係減輕咗佢嘅財政壓力咧。同埋最後一樣嘢咧，就係頭先主持人都講咗好多話，譬如地積比已經用盡啦，重建好困難，就正正係私人重建就更加困難，市建局就要重建，因為起碼佢哋就唔需要補地價啊嘛，同埋第二咧，佢哋就可以將地積比去轉移啊嘛，即係將一啲公屋街道啊，即係譬如九龍城都係嘅，即係將一啲街道咧納入咗重建範圍。咁呢一啲範圍咧，佢哋係唔需要做一啲賠償啊嘛。咁佢哋有好多優勢咧，係遠超過私人發展商嘅。咁所以希望咧，即係市建局都關心十三街五街。嘅呢個重建嘅問題同埋需要啦嚇、 好，唔該曬你，吳寶強傾到呢一度啊。吳寶強咧係九龍城區議員嚟嘅，電話號碼18723111 18723111。潘永松，我哋聽聽咧啲聽眾嘅睇法啦、 啊。 有盧先生喺度，盧生你好， 係你好， 你好盧生， 盧生你好， 係我係十三街嘅居民嚟嘅，係咁我啊住喺嗰度都成十年嘅啦，咁咧嗰度嗰個大廈咧依家係做緊即係大維修嘅。咁啊，即系之前维修完之后咧，就一两年就好啲嘅。但系过咗之后咧，系漏水嘅情况系好夸张，系直情咧系嗰啲天花系石屎系剥落啊，同埋啲钢筋系非常即系外露晒噶啦。尤其是啲楼梯啊，嗰啲墙身啊，全部都系爆裂，即系有晒裂缝，同埋一到打风落雨咧，就渗水渗得系好夸张。所以咧，点样维修咧，都系少修少补咯。我哋即系只系咁样讲，同埋嗰度啲卫生环境系非常之差，啲鼠患啊，同埋嗰啲垃圾啊，啲人即系治安啊，嗰度系个环境啊，系好差，而家系真系十分之差。如果你哋即系经开落嚟，你夜晚走落嚟睇一睇啊，啲老鼠系横行。 嗯，系，卢先生想问啦，你系业主嚟嘅系咪啊？ 我系喺度住啊，我系业主嚟嘅。 系嗱，因为你头先都提到啦，即系嗰度你觉得小修小补咧，都唔系作用好大啦，即系好翻一两年，跟住个状况可能更加差啦。咁但系除咗呢一样嘢之外咧，根据你嘅观察啊，譬如要揾联合一啲嘅业主啊，去到做一啲嘅维修工作啊等等咧，呢度有冇一啲嘅困难咧？你过往经验？ 我哋呢一度咧有法团咧就好少少嘅，但系依我所知咧，隔篱楼梯嗰啲咧，街坊就咁话咧，譬如佢要夹钱维修咁样啦，整个防烟门咁样，咁有啲肯俾钱，但系有啲人唔肯俾，唔肯俾嗰啲咧，咁就 肯俾嗰啲又夹埋钱咁样，咁咪即系好似好唔公平咁样咯。 嗯，都有难度，系多谢晒你，系系清晰，多谢晒阿卢先生嘅意见啊，系一位十三街嘅其中一位嘅业主啦。有黄先生，黄生你好， 你好啊，我系黄生啊， 你好系。 是你好啊，其实我好了解今次呢五街十三街呢是发生緊啲咩事嘅。我係喺嗰度出世，一九八几年喺嗰度出世嘅一个业主。我嘅屋企人走咗，然之后我係继承咗佢嘅业权啦。我喺嗰度住咗好耐，住咗差唔多四十年。係咁嘅，因为我啱啱太太大咗肚，跟住我太太实在行唔到楼梯啦。咁所以冇辦法，我哋都需要一个地方去住。咁所以我卖屋囉。我賣咗屋，我月尾先至成交。其實今次所謂提起五街十三街嘅收購，其實係五街提出先嘅，就係、是、買我個單位嗰個買家，佢周圍同人講：喂，市建局收購會有兩萬蚊一尺，快啲簽名，快啲支持。咁自自然然，全香港都會支持嘅。其實咁跟住就發起咗，跟住十三街見到五街咁樣，十三街又跟住。其實嗰個阿婆根本一日都未住嗰間屋嘅，根本就係佢喺度帶風向。跟住議員、傳媒又好，見到哦有報道喎、哦，有人講喎、哦，跟住不斷咁係咁講，你哋都係啦，每日都係咁講。 但係阿黃先生啊，即係我都想好快地請教啦。如果撇除咗你頭先所提嗰個元素之外咧，如果淨係用嗰度嘅樓宇嘅狀況去到睇咧，你覺得其實係有冇重建嘅必要啊？ 嗱，我覺得其實佢係如果喺土瓜灣區嚟講，佢可能係五個選擇裏面其中一個啦，因為九龍城到潭公道其實全部都有類似嘅樓嘅，土瓜灣道都有嘅，大概有五至六個咁樣啦。咁你話邊一個比較適合啲？咁我唔係專家，亦都唔係專業，但係我相信嗰度係適合去重建嘅。但係其實係有一啲投資者喺度帶緊風向嘅。你入去翻五街嘅關注組嗰度咧，有一個係億萬嘅炒家嚟嘅。喺一个炒家，有成栋喺红磡有成栋劏房收紧租嘅、即唔好唔即咁，当然我唔系话其他业主唔抵帮，我绝对唔系咁嘅意思。因为十个里面可能有两个真系住咗几十年，我都住咗几十年啦、但系我真系老婆大咗肚，我冇办法唔走、但系其实喺市建局个安排里面、可唔可以人性化少少咧？我呢啲真系等咗几十年，冇办法等唔到啦。亦都我相信，因為我對面都係咁啊，都係呢個 case， 亦都有好多人真係等咗幾十年。其實五街十三街早喺十幾年前係要收啊，但係佢又冇收到。我哋等咗幾十年等唔到啊！依家走出嚟要求傳媒、要求立法會議員幫嗰啲咧，好多係住咗一年都唔夠，一日都冇住過。有啲可能係2010幾年聽到啊、會收喎、2014年、2015年嗰陣時買啦、住咗幾年咁樣。 系好清晰，多谢晒啊黄先生所提嘅意见嘅。不过即系就算撇除啊黄先生所讲嘅佢观察到嘅其他嘢啦，但系如果以即系客观而言咧，终究五街同十三街嗰个重建需要咧，喺文件入边咧都提咗好一段时间啦。似乎系咪都真系要谂啲办法去点样处理咗佢咧？ 都系，即系的确个即系无论佢嗰个维修状况啊、卫生环境啊，都系好差嘅，同埋亦都。即係居民都有咗十多年嘅期望啦，咁樣即係唔同話其他嗰啲舊區，佢一路都冇諗過話重建嘅，咁突然間啊市建局話重建，咁佢就先知啦咁樣。但係依個就即係都十多年都有咁嘅期望，咁變咗有一個困難就係咧，我做維修定唔做維修好咧？做到幾深入咧？ 嗯， 係嘛？如果反而你話俾我聽，我係唔做噶啦， 嗯， 咁我知道我唔做，咁我咪。 即系个维修嘅方式个深度又会有啲唔同啦。 系啊，因为最惨就我啱做完，隔一年半咗，你又话宣布收购咯，咁啊又点咧？咁样，即系的确个啲居民咧，即系或者业主咧，都系一啲即系唔知点做好咁样吓。 好，1872311，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倾。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陳國樹 again。 我哋祖國嘅外交發言咧，好多時候會有啲好獨特嘅詞令嘅。我哋英文裡面可以點樣講呢？第一個我哋可以講嘅咧，就係干涉某個國家 的内政。我哋内政咧，我哋可以话 internal affairs，internal affairs，I-N-T-E-R-N-A-L affairs，A-F-F-A-I-R 有 S 啦 ，internal affairs。咁如果去干涉人哋嘅内政咧，我哋可以话咧 ，to interfere in somebody's or some country's internal affairs。OK， 咁 to interfere，I-N-T-E-R-F-E-R-E to interfere。譬如话，我哋国家从来都冇，亦都将来都唔会干涉别国嘅内政咧。我哋可以话咧 ，We have not interfered and we will never interfere in other countries' internal affairs。就系咧，我哋唔会，亦都将来系唔会啦，亦都未试过咧系干涉其他国家嘅内政。OK， to interfere in some other countries' internal affairs。好，今日讲到呢度，嚟紧几集咧，再讲多啲咧，我哋祖国嘅外交嘅辞令嘅英文讲法。好，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有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大埔仲雅苑仲真阁进行围封强检，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嗱，潘永祥啊，刚才我哋就讲到咧，即系市建局咧，佢就话嗰个流动资金不足啦吓、大概佢而家系260几亿嘅流动资金啦，咁但系净系五街同十三街嘅收购价咧，已经要用400亿嘅成本啦，咁啊财政上面到底可以点样做咧？有冇其他嘅方法咧？有冇其他嘅出路咧？嗱，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立法会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愿景界嘅议员啊，谢伟全嘅，谢伟全你好， 系谢伟全你好， 两位主持人， 系 你好， 你好，谢伟全，我想问啊，即系关于十三街同埋五街嘅重建，喺个财政上面，你睇翻市建嗰盘数，你自己觉得系咪真系不可行咧？短期之内， 我觉得嗱，当然呢个现金嗰个流咧，即系一个考虑，但系唔系代表，即系我自己觉得系可以做嘅。问题你系摆佢系先同埋后嘅啫，咁呢个其中系最大嘅考虑啦，同埋涉及咁大嘅面积同埋咁多嘅人咧，你唔可以一次过做啦，因为简单如你要安置一啲人咧，你啲公屋嗰度咧都系要用到嗰个资源嘅，咁呢度嚟讲，你唔可以一下咧就可以拨好多公营房屋俾去安置受影响嘅人咯，咁喺呢度咧，其实系应该可以，我认为应该系分期嘅，成个小区就系一个规划，但系咧就系执行上可以分期咯。咁呢分期咧，令到你嗰个现金嗰个现金流嘅压力会减少，呢个第一点。第二点，你真系要做嘅时候，因为都讲咗啦，即系市区重建局，除咗现金之外，你其实有个资产噶嘛。咁主席都讲啦，资产嚟讲呢，佢讲话如果融资嚟讲呢，500几亿嘅资产呢包括现金流啦。咁其实佢话即係应该都可以做到400亿添。咁其实呢度呢就都系我觉得系可以做嘅。咁当然如果你除咗土瓜湾五街、十三街之外呢，仲有其他㗎嘛，其他个项目。咁边个排先排后呢，我觉得自己向来都讲呢，就是可能呢要睇返呢嗰个佢而家现有人生活嗰个情况系点样，系咪好即系好差个环境。咁我觉得呢个一定系其中一个考虑嘅因素。同埋呢嗰个有关啲建筑物呢，可能到周边方面呢亦造成有唔好嘅影响呢，我觉得都系一个因素囉。咁所以喺当然我自己其中系一员啫吓。咁啊，仲有其他嘅董事啊，或者喺政府嘅睇法啊，等等。咁呢个我自己个人嘅意见就话，如果土瓜湾嗰度其实大家都有期望喺度，尤其住紧嗰度或者啲业主咧等等咧，拖得太耐都唔好嘅吓。咁呢啲咧即系都系点解喺社会即系而家个声音都有诉求。咁当然喺今日礼拜佢发展事务委员会嘅时候咧。 總裁咧，行政總裁啊，似乎對呢樣嘢咧就話冇個暫時冇個時間。咁呢方面咧，即係我諗都要回應翻社會，早啲定到一個時間，起碼咧即係做啲嘢。如果時間太耐咧，目前都要做啲嘢嘅，因為你對現有嗰啲居民嗰度咧，一向市區重建局都會做一啲嘢嘅，譬如嗰個環境太差，有漏水啊，或者嗰啲結構上一啲。要维修保养啊，都要做嘅 吓。 谢伟全啊，就其实我都好认同你嘅睇法，因为喺2011年嗰阵时候咧，就阿林郑嗰时委任我做呢个九龙城市区更新地区咨询平台啦。咁嗰阵时候我哋都做咗个报告书嘅，即系话咧十三街啊、五街啲地区咧都系要重建，即系无论嗰个楼宇嘅状况啊、环境卫生啊咁样。咁就当然啦。如果你要初時咧就話係成個去做啦，咁你都覺得啱啊，即係因為所用嘅資源啊，同埋嗰個即係時間啊，同埋嗰個即係發展都困難嘅，咁所以咧就我哋都提過話，會唔會分咗兩個綜合區咧，甚至而家話三個綜合區咁樣？咁如果你分咗三個嘅時候，即係其實每個綜合區可能你只需要，如果用400亿去計算，咁你都係講緊80亿啦。如果你十三街嗰度更加唔使添啦，咁即係話你現金流咧，你有269亿。咁其實你做完一個綜合區，譬如話我將佢十三街切割咗三部分咁樣，咁你完咗之後，你跟住又可以同發展商去招標噶啦嘛。咁嗰、那個啲錢又翻翻嚟，你可以做第二個綜合區，第三個咁樣。就唔係話即係哇！你要儲錢儲到400亿，大家都知啦。 冇錯冇錯。 你根本你到你儲到一定嘅錢嘅時候，你又會開發第二個項目噶啦嘛。其實如果你話咁樣去要儲到400亿，咁我覺得都冇乜可能嘅事。第一，第二， 我仍然同你嗰個諗法嘅。其實咧，好多時候咧，你就算做一個項目，而家你譬如分三個，你唔會一下就所有啲現金要攞出嚟。俾噶嘛，因為你一般嚟講收購啊，即係我諗快者都要一年啦，係咪？ 要啊，冇錯啊。 咁同埋你喺呢段時間，可能有啲新嘅其他，即係嗰啲項目咧，佢係有現金回流噶嘛。 係咯，冇錯。 咁呢個咪可以做？咁所以其實最緊要咧，喺嗰個計劃上咧，第一即係嗰個現金個出出入入嗰度咧，即係做好啲。咁另外咧就係、是、去。推行呢個項目嘅時候咧，就我覺得你一定要分期嘅，你冇可能一下咧、去即係喐動啊，或者 rehouse 咁多人噶，所以呢啲其實都做，只係佢有冇決心咧，大家有冇決心，同埋俾唔俾到即係佢排先，因為要做嘅項目可能咧都有唔少嘅嚇。咁呢啲咧可能咧政府方面咧應該係，我覺得都應該有。某个程度的支持啊， 同埋就系全，因为我哋嗰时市区更新平台嗰度咧，的确俾个市民有一个合理期望咧，即系以为啊，即系你报告书一出咧，到而家都8年啦，咁即系应该都会做咯话咁样，即系有别于其他嘅旧区，因为市民都冇一个期望咁样，咁变咗呢个业主觉得，喂，我都唔好做咁大型嘅即系长远嘅维修啦，因为市建局都应该会做咯话咁样。咁所以如果呢度再唔做咧，变咗市民咧又唔知几时先可以即系维修嗰个情况系点咧咁样。 啊，谢伟全 系啊，我觉得系完全系嘅。咁就算嗱，而家啲业主咧有啲咧，佢都横掂都就收购噶啦。咁啊，咁我唔做啦。咁喺呢方面，如果你市建局嗰度系真系仲有啲时间先做咧，都要喺呢方面做啲工作啦。即系你帮嗰啲。居住緊嗰啲人咧，佢即係可能咧，即係你拖佢一年咧，佢係suffer一年嘅，佢喺度受苦嘅。 係好多謝曬謝偉全啊，謝偉全咧亦都係市建局嘅非執董啦。咁當然即係亦都講到係咪要俾翻個時間表當區嘅居民咧？我哋先聽六點前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嘅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狮隧九龙入口窝打。 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的车龙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挤塞，车龙排到接近纪元。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20.8号4跌了4号，美团179.2跌3.3，友邦保险81.95跌9号，南方恒生科技4.38仙4系跌了毫3，中国平安46.8号跌了1.25半，建设银行4.9跌了9仙。今日嘅五大升幅股份：十方控股、太阳城集团、裕兴科技、皇冠环球集团同埋 Classic Fight Group。五大跌幅股份： Rimbaco、 三信集团、海纳星空科技、中彩网通控股和能源及能量环球。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228点，跌了5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11点，跌了19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38.68，瑞士法郎0.98，加元1.309，人民币6.758，英镑对美元1.184，欧元对美元1.005，澳元对美元0.675，新西兰元对美元0.614。港金报15,95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120元。伦敦今日安市买入1,701.93美元，卖出1,702.44美元。港汇指数报101.4，上升0.4。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在屯门的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的慢线有坏车阻路，现在大的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龙富路近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就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的慢线有坏车，龙尾去到近屯门高尔夫球中心。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的交通都是非常繁忙，龙尾去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的车龙排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新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方向的车龙排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的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和伟业街近常悦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车龙排到乐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近兆辉台。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车龙排到近顺义道桥底，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一段慢车。另外，而家尖沙咀一带的交通都比较繁忙，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的车龙排到永安广场，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就在佐敦道，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广东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新界方面，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会道一段交通挤塞，而家车龙排到近粉岭港铁站，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车多，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北港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就去到近康湖居。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和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世数25年，主持曾卓然、高福慧。 根据统计处资料，2019年。體育及相關活動佔香港以市價計算的本地生產總值的 2.1%， 即是590億元，就業人數是83,000人， 占总就业人数的 2.2%。 在2021年举办的东京奥运，张家朗夺得男子个人花剑金牌，是继李丽珊在1996年在滑浪风帆项目夺冠之后，香港夺得的第二面金牌。香港在东京奥运表现出色，夺得奖牌的数目亦都是历届之冠，有一些项目的表现更加令人意想不到，例如何思培夺得女子100米、200米的自由泳银牌，真是世界的一级水平。 根据香港体育学院2020-21年度报告，全职运动员有535人，成年奖学金运动员有518人，青少年奖学金运动员有647人，精英培训系统为运动员提供支援总额4亿9800万港元。在2020-21年度，一共有20个 A 级精英运动项目，包括羽毛球、单车、剑击、体操、空手道、游泳、乒乓球、滑浪风帆和武术等等，而 B 级精英体育项目就有13个。 如果讲到回归后的香港体育佳绩，必定要提到香港男子足球队在2009年东亚运勇挫日本夺冠。香港足总更加因为这次冠军而推行了凤凰计划，期望将香港足球打入世界100强之列。在计划期间，每年得到政府的2000万资助，但在疫情之下，香港职业足球比赛被视为防疫缺口，长期停赛，足球员的生计也因此大受影响，状态也难以维持。香港怎样打好这场本地波，确实需要大家多多关注。 细数25年，星期一至五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早晨，小罗文。 早晨啊，小罗文。 早晨，小罗文。早晨。 讲到最深刻的议题呢，都应该是新冠肺炎了。我做这个节目呢，大部分时间都是戴着口罩做节目的，都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来的。就算是戴着口罩都好，我做千禧年代这个节目都是跟平时一样的，都会将不同的声音带到去听众到。我是萧乐文，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千禧年代。 自行做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前，要详细阅读说明书，按指示做每个步骤。首先清洁台面和双手。做鼻腔拭子测试，要将采样棒分别放入两边鼻孔内，沿鼻孔内壁打要求的圈数。之后将采样棒前端充分浸入测试溶液，按指示搅拌。完成后将溶液慢慢滴在测试棒的样品孔内，按说明书指示的时间等候，然后读取结果。超过时间结果就无效。做完测试要妥善弃置所有测试组件。如测试棒 C 区出现一条线，结果为阴性；如 C 区和 T 区都有一条线，结果为阳性，这样就要影相做记录。在24小时内经卫生署申报系统情报结果。经常自我检测，有感染可尽快察觉，尽早得到医治。除了保护自己，亦可保护身边的人。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失物认领处第二集，人人为我。 阿石，咁啊搞咩啊？成日都唔见人嘅。诶，衰姐学咩人留字条啊？手指肉酸到咧，真系。我请假一小时去做个美容。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晚上9至10，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失物认领处。 有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大埔仲雅苑仲真阁进行围封强检，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潘永祥。 时间嚟到晚上嘅6:44，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啊！啊，潘永祥你好啊， 系郑业平你好。 嗱，跟住咧，我哋就讲翻一个咧，就系的士业界相当之关注嘅新闻啦，就系牵涉到泰加保险嘅。咁啊，泰加保险啦，就其实承接咗咧唔少嘅的士嘅保单嘅。咁其实喺即系一月嘅时候啦，即系年头嘅时候啦，已经咧有一啲嘅即系消息咧系出。出咗嚟咧，就系讲佢系唔再即系承接一啲嘅新嘅保单嘅。咁嗰阵时亦都引起咗的士业界嘅一啲嘅关注同埋震动啦。咁同埋咧系保监局咧，亦都系介入咗即系成个嘅事件嘅。咁其实咁讲啦，就系泰加保险咧就已经系喺旧年嘅十月啊，2021年嘅十月啊，就话唔再承保咧由其他保险公司转移嘅新嘅的士保單啦，咁然之後去到11月嘅時候啦，就話咧為咗配合保監局嘅指示咧，就暫停咧佢嘅外幣投資嘅。咁然之後去到舊年嘅12月底啦，就向各個嘅的士車主發信啦，就話會喺7日嘅通知期之後咧就退保嘅。咁然之後就即係保監局係介入啦。咁到今年嘅1月頭啦，保監局咧就宣布係根據保險業條例賦予嘅權力咧，接管泰加保險事務同資產嘅嗱，咁啊，今日咧最新個發展咧就係由保監局委任嘅經理咧，佢今日咧就行使保險業條例之下嘅權力，就根據咧保險業條例同埋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咧，將泰加保險咧係提出一個清盤嘅呈請嘅。點解會咁咧？個原因咧就係話佢係資不抵債嘅。咁佢就話咧，即係截到5月31日為止啦，泰加嘅淨資產咧就係17.1億。咁啊，而個淨資產應該咁講，就係話佢咧係有一個咧5億幾嘅淨負債喺度嘅，咁而保監局咧喺3月嘅時候係要求咧係股東嘅控權人啦係注入資金嘅要求啦，但係就冇正面回應，咁所以咧保監局就話為咗係保障債權人同埋客户嘅利益咧，就向法院呈請咧就將泰加保險清盤啊，潘永祥 係。咁呢个就当然啦，我哋唔知佢嗰、那个你嗰个所谓嘅即係可能杀伤嗰个金额就係16亿啦。咁但係就通常我哋都唔会话全部一齐去杀伤㗎，因为一般嚟讲可能即係一个百分比啦，可能话几多 percent 或者10%定5%咁样。咁如果用一个百分比去计，比如话当 10% 咁样，咁如果咁嘅時候，即係16亿嘅10%，即係可能係講1-2亿，或者甚至可能最多3亿咁樣。咁但如果佢有呢個資產去到11.8亿，係咪其實都已經足夠咧？即係一啲每年或者即係嘅殺償嗰個金額，佢都已經可以支付到咧咁樣，而唔係計即係所謂嘅潛在嘅一啲可能殺償嘅一個金額，用16亿去計算咧咁樣嚇。 嗱，我哋再讲多次咧嗰个数字啦。其实根据德勤嗰个数字咧，泰加咧而家就有17.1亿嘅总负债嘅。咁当中咧有16亿咧就系头先啊潘永祥你提到噶啦，就系、涉及到咧保单持有人可能嘅杀伤。咁至于资产咧就只系得11亿8000多万，即系话咧佢嗰个嘅净负债咧系达到5亿3000多万嘅。嗱，刚才你提到啦，就系话即系嗰啲嘅殺傷係咪真係會出現呢？咁其實咧，今日喺晏晝個記者會上面咧，即係被委任啊，負責接管嘅黎嘉欣啦，即係德勤啦嘅黎嘉欣啦，佢就話，即係當你係嗰16亿咧，係一個估計嘅可能嘅賠償嘅。可能會多，可能會少。咁但佢就話，即係當一間公司資不抵債嘅時候咧，佢哋係有責任咧，俾人知道咧個公司係資不抵債嘅情況。同埋，如果根據翻個公司條例咧，亦都係有規定咧，啲公司係要有能力去償還嘅。咁而家佢哋就睇盤數咧，就覺得其實泰加係冇能力去處理呢個事項咯。 係，咁當然咧，如果嗰個數目係咁計，即係話總管你未有殺傷，但我都計算作為一個即係潛在嘅一種負債咁樣。咁就當然佢就係資不抵債啦。 咁但係就即係可能公眾都覺得你十六億，就算有一半人去殺上，依個都好多啦。咁都係八億啫，係嘛？咁你而家資產有十一點八億，係咪已經足夠即係償還到嗰八億嘅殺上咧？咁樣，因為你十六億係講緊潛在啫嘛，即係唔係一定係會出現嘛？即係如果我假設有一半人係會殺上，即係話有一半投保人都會殺上。咁通常我哋都知啦，你我哋揸个车啊，买保险都即系冇乜可能，即系一半嘅车主都走去杀伤嘅咁样。咁但系当然啦，呢个数佢哋系咁样计，同埋亦都去用呢个做一个负债，咁所以计出嚟系资不抵债，咁变咗就都无话可说啦。咁当然呢个系咪都可以从嗰个负债嗰度系咪可以即系个定义可以即系改改咧咁样？ 都讲讲啦，即系而家泰加咧就有大概30,000张嘅保单咧，净系服务嘅。咁当中大部分咧都系汽车保险嘅。咁当中咧的士嘅保险单咧就达到5,200多张，亦都有咧1,400张咧系属于小巴嘅保险嘅保单嘅。咁亦都其余嗰啲保单咧就包括咗一啲嘅劳保啊、家居保险嘅。咁而家咧根据而家即系佢哋晏昼记者会啦所公布嘅情况啦，就系话即系如果有啲保單係未到期嘅時候咧，咁佢係會繼續生效嘅，直至到咧相關嘅條款終止啦，或者係到期啦。咁而保單持有人咧係可以繼續透過現有嘅渠道咧向泰加咧提交索賠嘅申請，並且咧會按索賠嘅性質咧由唔同機構處理嘅。咁相信咧呢個就即係對於的士業界嚟講咧，當然最關注就係佢自己嗰張保單啦，係咪仲繼續即係有人去承包啦？咁同埋另外一個問題就係、是、即係當泰加佢被清盤之後，個市場上面咧係有冇人係可以有一個能力去承接到而家嘅的士保單咧？另外一個都的士業界過往提出嘅相當之大嘅考慮因素咧，就係嗰個保費嘅問題啦。嗱，電話號碼1872321啦。咁過往喺討論泰加嘅時候咧，其實都有即係有一點咧係討論到嘅，就係因為的士個索償率咧，其實係比起佢泰加營運嘅小巴嚟講咧係高嘅。即係都高咗唔少嘅，咁呢個亦都可能會影響咗即係市場咧嗰個嘅加入者嘅意欲啦嚇。咁究竟的士嘅保險市場點樣處理咧？1872321電話旁邊啊，我哋請嚟香港保險業聯會嘅行政總監劉佩玲啊，劉佩玲你好， 劉佩玲你好。 你好啊，两位主持人。 系，刘佩玲啊，可唔可以先同我哋讲讲而家根据你哋嘅资料咧，到底泰加系占成个嘅车保嘅保险市场嘅份额咧系点样噶？ 嗱，其实因为你知道啦，其实喺今年年初嘅时候咧，泰加已经宣布唔会再做汽车的士保单嘅续保啦。咁所以咧，我哋亦都睇到慢慢亦都透过保监局嘅一啲安排，同埋我哋业界嘅努力咧，其实已经将泰加保险嘅保单系每个月到期嘅保单咧，慢慢褪咗去转移咗另外嘅的士保险商嘅。咁喺而家嚟讲咧，大概泰加占嘅数目系大概占咗市场嘅30%到，咁、那个数目系下降紧嘅。 占市场的30%，但当中的士是一个主要的部分，是不是？现 在讲的士，的士就是占市场的30%，是的，现在大概有5,000多架的的士，那香港大概有18,000架的士，那5,000多架，是的，就是占市场的30%。 根据你的资料，知不知道他们那些保单是会几时到期的呢？ 其實由今年年頭開始講話的士已經唔再續保開始咧，咁所以其實的士嘅保單咧，將會喺未來呢半年咧，其實就會慢慢，我哋相信亦都會慢慢全部轉移，即係亦都有機會就係透過我哋嘅中央協調機制轉去新嘅的士保險商啦。有啲保險公司，有啲的士商可能佢哋自己揾個別自己嘅保險公司啦，有啲可能唔再續保啦，將架車淘汰咁。咁我哋相信喺未來呢半年應該會係完結嘅，所有同的士相關嘅保單。 咁可唔可以都即係講一講咧？嗱，因為頭先都清盤人都有提到啦，就係尚未到期嘅保單咧，會係繼續生效，直到相關嘅條款終止或者係到期為止嘛。咁但係具體嗰個操作係點樣做咧？譬如真係佢個保單可能係去到年底先至到期嘅，但係不幸地佢中間係需要索償嘅，咁究竟邊個機構會去負責承包同埋承擔咧？ 喺個保單未到期一日都好啦，都係由翻泰加保險去負責去承擔嗰個嘅 保障啊賠償嘅。咁所以頭先有講到究竟嗰個要承擔嗰賠償額有幾大咧？頭先你哋兩位主持人都討論過，究竟係講緊十幾億啊，定係幾億咧？咁依個亦都係計咗喺條數裏邊。咁泰嘉會繼續承擔佢而家有嘅風險啦。咁但係到個保單喺呢段時間慢慢完結，轉移新嘅保險公司，就自然會由新嘅保險公司負責噶啦。 啊，劉佩玲啊，我想問咧就。嗱，而家就話即係去法院度即係呈請，就將呢個泰嘉保險咧就清盤啦。咁係咪即係話，如果一清盤，咁佢當然有好多債權人啦。咁佢啲資金係咪已經就會凍結咧？咁如果凍結嘅時候，喺而家嚟緊，譬如話去到年底咁樣，都有好多殺償噶。咁你資金凍結咗，咁佢點樣去支付嗰啲殺償嗰個需求咧？ 嗱，其實今日清盤人都有講嘅，同埋今日記者招待會都有一位嘉賓喺度咧，阿許先生佢就代表香港汽車局、汽車保險局，同埋一個叫 ECIB 嘅無力償保險僱員補償無力償債嘅管理局，佢哋咧就會係承接咗一啲，因為而家泰嘉已經正式進入個清盤程序，咁如果喺呢段時間索償，就會由呢兩個機構負責。頭先講話處理嗰個動作咧，就由泰嘉佢哋嘅職員繼續處理，咁但係個索償嗰個承擔咧，由呢兩個局去負責，分別係汽車保險嘅索償啦，同埋僱員補償嘅索償。咁但係如果有一啲個別嘅賠償，可能唔係呢兩個局嘅一個職盤範圍咧，就可以交翻俾。泰嘉佢剩翻落嚟嗰啲資金去做個賠償啦，咁所以咧而家要睇幾方面啦，咁但係頭先我哋講過嘅，頭先你兩位都講過啦，咁泰嘉保險亦都有一個嘅自己本身一個現金喺度嘅，即係保監亦都扣留亦扣咗一筆現金喺度，嗰啲都可能可以我哋做一個嘅賠償作用啦。 即係你講緊嗰個就係2.5億嘅法定存款， 係啦，冇錯，同埋佢亦都有啲係啦，冇錯，冇錯係。 咁可能對於公眾嚟講咧，佢哋可能會問，因為既然已經進入咗一個清盤程序啊嘛，咁但係進入清盤程序，泰嘉嗰間公司喺個實體上係依然存在嘅，佢繼續係可以做到一啲嘅業務運作，只不過佢就唔可以去繼續承包一啲新嘅保單，只能夠處理餘下嘅工作。其實個理解係咪咁樣啊？因為 係啊，冇錯冇錯，因為如果資不抵債嘅話，佢都唔能夠再承擔一啲承接一啲新嘅保障，因為如果賠償唔到，其實對嗰個市民或者對個保單持有人係唔負責任嘅，咁所以亦都係唔可以再接新單。但係而家佢哋處理嘅啲業務上嘅工作咧，譬如繼續做一啲嘅客户服務啊，或者處理啲保單啊，又或者又查詢啊，或者甚至係處理一啲嘅索償。咁但係最後嗰個賠償嘅單位咧，就會係嗰兩個局負責咯。 咁啊，劉佩玲啊，你知唔知？譬如話，佢而家有冇啲債權人咧係潛在，即係有機會咧向法院度申請將佢啲資金凍結咧？因為一清盤嗰時候有債權人就會凍結啲資產嘅啦嘛。 明白明白，因為今日先宣布，這個我諗我唔能夠代答啦，可能要揾翻保監局會比較清楚啲。 哦，明白。 啊，但係如果係真係出現頭先啊潘永祥所講嘅狀況，呢會唔會影響到一啲嘅的士賠償嘅，即係佢排位嘅時候？ 因為而家賠償咧係由嗰兩個局汽車保險局去負責嘅，咁所以咧我相信咧汽車保險局會先做一個賠償，然後如果可能汽車保險局會去翻向翻泰嘉清盤嘅時候去做一個索償工作，即係可能會係透過汽車保險局去做啦。咁我相信的士司機或者的士車主在索償的時候或者跟的士以外有相關的索償其實不需要太擔心的，是有一個獨立的汽車保險局去處理，情況是 很清晰的，不需要擔心。 即是我們就算標時他們兩個局都會墊支著資金出來先，咁即係話， 兩個局都有充足嘅、有充足嘅儲備，有充足嘅現金，有個基金喺度嘅，咁就唔需同泰嘉而家所講個預計嗰個賠償額咧，仲有一個距離，咁所以唔需要擔心，市場係好穩定嘅，放心。 除咗依點之外咧，頭先亦都講咧，就係話的士咧，佢係佔咗三成嘅市場嘛，有成5000多架啊嘛。咁即係話咧，嚟緊咧個市場就要吸納咗依5000多張嘅保單。咁喺個市場嘅供應者嚟講，究竟係唔係可以處理到依啲嘅份額咧？ 嗱，喺今年年初嘅時候，我哋知道泰嘉唔會再為的士保險續保嘅時候咧，其實已經係做到一個調配嘅啦。咁所以亦都喺協調機制下咧，幾間新嘅保險公司亦都加入咗去承接的士保險嘅份額。咁所以其實呢個情況繼續嘅。同埋要知道咧，就唔係話一次過湧出嚟咁啊，其實每個月 大概一千張單咁。咁所以其實咧係有一個協調機制之下咧，其實不斷喺度推進緊嘅。咁亦都係有秩序地咁做。咁我哋相信仍然可以嘅。咁同埋我哋見到的士營運商其實有改善啦，可能亦都喺政府推出嘅最新嘅一個嘅規管的士嘅車隊嘅一個嘅架構之下咧，咁我哋相信如果的士嘅駕駛表現好咗，意外率減低，自然有保險公司肯入場去承包、去承接呢啲嘅保單。 嗱，劉佩玲啊，由於我哋就嚟聽七點鐘新聞啊，或者睇下七點之後有冇機會可以同你繼續傾多一陣啦。1872311，七點鐘新聞報導。 会相对有一定的保护屏障，但市民不应该掉以轻心，要继续戴好口罩，注意手部卫生。他指社区已出现较新品种，例如 BA.2.12.1 和少量 BA.4 或 BA.5 个案，感染了 BA.2 的康复者体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跌，建议他们亦应该完成疫苗接种。海关成立首支烟草搜查犬队，以进一步加强从源头堵截走私烟草流入香港的能力。现时已调派到机场、各陆路边境管制站和货柜码头执勤。烟草搜查犬队共有四个小队，每队由一名领犬员和一只搜查犬组成。经训练之后，烟草搜查犬能够闻到、查到各类的烟草产品，包括香烟和雪卡，协助海关人员打击各层面的私烟活动。今次被挑选的搜查犬是海关与消防署去年二月合作繁殖的史宾格跳犬，他们年满一岁之后就开始接受为期12个星期的正规训练，通过考核之后就正式成为烟草搜查犬。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下午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同时骤雨正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和下周天气持续酷热，星期日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5%，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交通情况。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伊利沙伯大厦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而家过咗笔架山花园。另外，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轩程间都有交通意外，而家排到惠翠花园。而较早前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慢线嘅坏车就已经清理好啦，上址交通大致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同埋北角跑马地方向，两边龙尾下角道近住天美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两边龙尾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住碧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而家排到去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就去到龙盘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就去到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排到东山台，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就挤塞，龙尾近住海丰园对出。九龙区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挤塞，而家排到太子道东近住油站；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龙尾窝打路道；漆咸道南去尖东方向排到理工大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而家去到康德道；龙悦道去九龙塘方向，近住泽安村一段，而家咧都比较车多啊。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北港一段挤塞，龙尾康湖居； 荃湾道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一段咧，清而家咧就比较车多，排到去丽景港铁站。最后食安仔提提你啊，饮水饮到闷，加柠檬、鲜果、薄荷叶就好味又健康啦。啱啱收到消息，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轩程间嘅交通意外就清理好啦，而家一大车多。另外，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伊利沙伯大厦快线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大家经过就请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一齐飞。 我是大城小事的谭慧清，在我最爱的撒哈拉那里有无尽的沙丘，看着日出和日落，听着风声和骆驼叫声，再来一百次都不会厌的。前 撒哈拉一个沙漠，天要我乱上爬，情迷一个他，人情迷一个。 香港电台第一台，我们一起飞。 全民继续换证，迈步与时并进。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而又在1992至95年出生的人士，就要在今年7月25号至10月6号期间换证。而1954年或之前出生的人士，现在就可以到换证中心换证。大家亦可带同两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记得预约啊。 社会福利处特别报告， 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余建辉，生到三岁儿子的福利事宜；张杏儿，生到三岁儿子的福利事宜；杨文熙，生到两岁和八个月大儿子的福利事宜；冯查莲，生到九岁和两岁女儿的福利事宜；余少林，生到一岁女儿的福利事宜；林家辉，生到两岁儿子的福利事宜；陈婉霞，生到两岁儿子的福利事宜；吴恩维，生到两岁女儿的福利事宜；周长青，生到两岁女儿的福利事宜。社会福利处的电话是28925325 28925325。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潘永祥。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嘅電話號碼咧係18723嘅。剛剛咧就同大家傾緊啊，係由保監局咧所委任嘅經理啦，今日咧就根據條文啊，向泰加保險有限公司咧提出清盤呈請，因為佢係視佢為咧係資不抵債，無力咧償債嘅。咁泰加保險咧就承接咗好多即係唔少嘅的士同埋小巴嘅保單啊，咁其中咧就以的士嘅保單嘅數量咧就佔相對比較多嘅，咁我哋喺七點鐘新聞之前咧，就同香港保險業聯會嘅行政總監咧劉佩玲傾緊嘅，請翻佢出嚟。劉佩玲你好。 你好啊，主持人。 系嗱，刚才咧，你亦都提咗一个嘅数字啦，就话而家泰加嘅的士保单咧就5000多啦，咁系应该系占咗咧市场嘅份额咧嘅30%左右嘅咁样。 系 系啦，嗱，咁头先亦都有提过啦，因为其实今年嘅年头嘅时候咧，保监局已经安排咗4嘅保险公司咧，为泰加保单嘅持有人咧提供一个替代嘅保险方案。但是即系未来啊，呢5000多张嘅保单喺个市场吸纳上面，到底即系估计有几多公司咧会可以承担到佢哋嘅保单咧？咁同埋保费，除咗你头先讲啦，譬如系喺引入咗一啲嘅车队管理，令到嗰个索偿嘅宗数减少，从而个市场亦都可以改善咗之外啦，其实但而家为止啊，嗰个嘅保费上面啊，究竟同泰加相比，即系嗰个情况究竟系点样咧？ OK， 嗱，我哋讲一讲嗰个的士嗰个保险箱嘅数目先啦。其实我哋今年年头透过保监局嗰个机制之下，咧加咗四间新嘅公司入去啦。咁但系亦都本身有几间保险公司都系做紧的士保险嘅。咁大概个市场有七至八间保险公司做紧的士保险。咁我哋见到而家仲有5000多架系需要转保。咁亦都呢七八间保险公司咧，亦都系已经有一个嘅预算喺度会系可以承保嘅。咁我哋相信。是有秩序，每一个月咁慢慢褪1000架、1000架到咧，系可以转去新嘅保险公司。咁同埋头先你都有讲啦，因为亦都系因为有调整嘅保费啦，同埋的士商嗰方面咧，的士营运商方面咧，亦都系有一啲嘅新嘅改善嘅地方啦。譬如我哋保险公司会要求佢哋装翻一个嘅car cam 啦，喺个车上面嗰个摄录仪器啦。如果佢哋能够喺意外之后，能够可以攞到一个意外相关嘅嗰个嘅录影片段出嚟咧，咁我哋保险公司亦都会俾翻一个嘅墊底費嗰度嘅扣減，咁呢一啲嘅情況咧，都係其實幫助緊的士商咧，佢哋係轉保嘅時候咧，係可以去控制嗰個成本嘅。咁你話究竟個保費比大家以前承保嘅時候究竟又加幾多咧？就俾一個客觀嘅數據啦。保監局喺公布嘅時候咧，亦都講過喺今年嘅首季咧，我哋睇到個保費嘅加幅咧，大概18% 嘅，大概係18%。咁因為亦都大家都知道啦，大家保險當日係唔能夠再承保的士保險，因為虧蝕得太緊要嘅。咁我哋覺得個市場調整係有需要調整，亦都係一個適度嘅調整啦。咁18% 咧，就其實我哋覺得係一個都是 OK 可以接受的水平嚟的。咁當然個別有一些的士商也都可能會話：哇，唔係喎，我哋加了好誇張喎，可能加1萬多元、2萬多元咁。咁我哋只可以話咧係一啲比較特別的個案。咁你睇到係都可能係個別的情況之下，可能因為佢根據佢本身的意外的記錄啦、索償的記錄啦，或者架車的嗰啲嘅狀態啦。保養啊、維修呢啲都會影響到嗰個保費嘅，咁但係一般嚟講咧，就大概加咗18%到，就係咁啦。 系嗱，呢个就系的士嘅情况啦。咁小巴嗰方面咧，因为佢都有成1400多张嘅小巴嘅保单啦。咁当然，如果根据翻资料咧，以往小巴嘅索偿记录咧，就比起的士咧，似乎系即系都好好多嘅。咁啊，依1400多张嗰个市场嘅吸纳情况又会系点样咧？ 嗱，小巴個數目本身都係相對細嘅，咁的士有18000多架，小巴其實係大概4000多架嘅。咁喺市場度咧，都有本身有四間保險公司係會主力做小巴嘅保險，咁而家最近都多咗一間入嚟做啦。咁同埋頭先你講得好啱啊，小巴嗰個嘅意外比率咧係低好多嘅。咁我哋見到喺2012年政府自從立例要求小巴裝個限速器之後咧，基本上咧小巴喺嗰個意外嘅次數咧，其實不斷下。降緊嘅，咁或者引致人命傷亡嗰個情況咧，亦都係比較低。咁所以咧喺小巴嚟講咧，因為個駕駛表現比較好啦，風險管理做得好啦，咁個保費水平咧亦都係一個比較平穩嘅水平。咁保險公司咧亦都係能夠做好個風險管理嘅話咧，佢哋係願意去承保小巴。咁我哋都見唔到有好大嘅問題。咁我相信而家亦都多咗一間新嘅保險公司加入個市場啦。咁我哋亦都相信係能夠可以吸納到而家剩翻落嚟。1000多张保单， 但系就好似你头先所讲，即系的士嗰个保单，嗰个保费嘅上升大概系18% 左右啦。咁小巴咧有冇一啲咁样嘅比较数据可以俾公众做参考啊？ 比较平稳嘅嗱，我举个例啊，嗱特别嘅数据我未必有，咁但系我哋举个例，你记得2017年咧，其实小巴系由16座加到19座嘅。咁即係话呢，保险公司其实每架车要承担嘅风险係多咗嘅，因为多咗3个乘客就自然个风险多咗。咁但係喺2017年加咗座位之后呢，其实小巴个保费水平係仍然冇乜点样增加嘅，好明显嘅增加。咁你睇到啦，即係其实因为冇特别嘅风险因素，亦都有好好嘅管理，或者有好好嘅一个譬如限速器呢啲咁嘅设施喺度呢，保险公司睇到个风险水平呢唔係冇飙升嘅话呢，佢哋自然係保持返个保费水平平稳啦。 好啊，唔该晒你，刘佩玲倾到呢一度啊，麻烦晒 吓。 刘佩玲咧系香港保险业联会嘅行政总监。嗱，对于今次事件啦吓，无论你系小巴业界或者的士业界啊，你自己个关注点系点样咧？咁头先啊，刘佩玲就做咗一啲嘅保费上面嘅比较啦吓，似乎即系大概咧，如果以的士保单嚟讲咧，同泰加去到相比咧，大概个升幅系18% 左右。咁你哋嘅评估又系点样咧？系咪可以承受咧？1872311，欢迎打电话。 话嚟咧，发表一下你嘅意见同睇法嘅。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失物认领处第二集，人人为我。 阿石，咁啊搞咩啊？成日都唔见人嘅，衰姐学咩人留字条啊？手字肉酸到咧，真系。我请假一小时去做个美容。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晚上九至十，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失物认领处。 旅游乐园之2022泰国曼谷之旅，主持 Chris 梁彦忠上星期同大家分享泰国龟岛水上活动嘅所见所闻，今个星期佢继续同大家分享快游泰国曼谷。咁2022年曼谷有啲咩最新嘅旅游点子呢？ 而家 Chris 系第一次到游泰国曼谷啊，究竟对呢个东南亚旅游热点有咩感觉呢？ 星期六下昼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Chris 梁彦忠、 刘莲、 仙奴旅游乐园见。 六十分钟走遍世界。 西非国家加纳陷入财困，政府决定开征电子交易税。民众缴费、转账、支付商户等等，都要交1.5%嘅税项。 加税同埋经济不景引起民怨，当地持续出现示威。 星期六朝早11:00，香港电台第一台，谭永辉、陆宇光、黄晓玲，10.8万里， 一起走过。 一場戲都可以有得發揮，你以為就咁做 MC 冇嘢講咩？玩下嘢，阿劉墉嗰陣時即手握一指金牌司儀啊，扮佢把聲嚟玩啦！好恭喜今屆嘅佳麗係得到呢個獎項㗎嚇， 好似㗎佢。 阿尹天照都話有一次喺廚房煮下嘢， 以為 係咦，劉墉好耐冇做嘢，佢呢個衰仔嚟嘅，原來係歐錦棠嚟嘅咁。 香港電台第一台今個星期六晚上10:20，楊少雄、文仲賢，仲有我歐錦棠、 萬思敏 一起走過。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的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潘永祥，俾我哋即刻就请嚟咧的士业界吓，讲讲今次泰加保险咧被清盘咧，佢哋嘅市场嘅睇法啦。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的士车行车主协会嘅永远会长吴君成嘅。吴君成你好， 吴君成你好， 系系。 吴君成啊，即系泰加保险咧，而家就即系被提出一个清盘嘅呈请啦。咁似乎呢一个对于你哋个市场嘅影响咧，会有几大咧？因为而家讲紧咧影响嘅保单咧就系5000多张吓，即系似乎就话即系嚟紧咧都应该可以吸纳到嘅，个影响会有几大咧？ 我头先其实都听住阿保员阿刘小姐讲咧，其实个情况咧，我同佢有啲自然不同嘅。我谂佢所攞嘅资讯同我哋有少少唔同嘅，主要原因咧就系话，第一，而家因为泰加咧喺今年年头咧话开始话唔续保俾呢个接管人接管之后咧，其实一路啲单去分流去四间保险公司咧。其实最主要的问题咧，有两间，因为佢个额度成话唔够，唔会想点做啊。而另外一间就个价钱非常之贵，可能一份单要成6-7万，根本等于同市场脱节。咁另外有一间而家中资嘅公司咧，即系最低个起步价都要30000多元。如果有少少话佢 NCV 唔好够，咁可能有40个唔够60个都好啦。好严苛地咧，佢都要4万-4万几。同埋最主要头先刘小姐讲嘅问题就话。佢有車內裏面嘅車金裝要扣翻10000多元先睇到咧。而家其實全部保險公司咧，除咗泰加結業咗呢間公司之外咧，只係單承認咧就係有車金減10000元，其他嘅嗰個折抵費都超過3万-3万几到4万元一陣咧，個情況非常之不理想，同埋令到行業非常之困難啊，係嘛？ 係就吳君成啊，我想問咧就。而家話即係頭先劉佩玲話加咗18%咁樣，咁就但係又唔同，即係風險就變咗又可能因為又要加定點樣？咁嗱，如果我哋私家車咧，我就理解啦，我就話啊，比如你10000元嘅，咁你冇 claim 過，咁我哋有個 NCB 可能減翻 10%，你出年又冇 claim 喎，又減20%咁樣。咁其實喺的士裏邊，佢咪都相類似，即係都係統一個價錢，不過因應個別個車主。 因为佢有冇 claim 过保险，所以我哋有冇 NCB 俾你咁样，因为系有得去个别咁样去计你个保费嘅咧，定系点样嘅咧？ 其实你讲中咗主持，系个别公司对佢自己咧，佢自己嘅保单条款咧，佢哋个情况系个个都唔同，好简单。譬如而家你个保费，因为你系太家啲单冇人做，俾保监分流咗去。而家指定四间里边，而家只得一间做。佢保费头先讲咗咧，都咁贵之外咧，佢嘅垫底费咧，同佢要求嘅条件就系咩咧？你60个 NCB， 我一个客户40个 NCB 都好，佢份单都要4万4蚊，垫底费都要4万蚊。点解咧？佢话因为佢3年里边第35个月有一单嘢报过，即系我哋嘅情况觉得佢哋太苛刻嘅，佢嘅条件系佢和佢呢间公司。呢家中資本公司係咁苛刻嘅啫，你接唔接受啊？你唔接受，你去第二間咩？唔做，係嘛？即係我諗咧，保聯同保監同政府知道一樣嘢咧，而家兩大問題。現今因為太家唔做而分流落去嘅保險嘅價錢咧，成日聲稱有人做，但事實上個價錢係天價。頭先講咗啦，一般個價錢可能續保係20000多蚊，去到而家呢間中資本公司咧，指標價都係3万2。墊底就30000蚊，同而家講10000蚊墊底，同30000已經跌咗50%。仲有咁，你有少少即係報過係冇聽佢嚟三保啊嘛，你都可以加到44000蚊份現疏，45000蚊墊底。我想問主持，90000蚊份現疏，個車主點承擔咧？你少少開碰，你就要俾第三責任，要俾40000多蚊。咁你諗下，如果嗰份單40000多蚊連埋墊底，你個月個成個保費承擔要8000多蚊。在现今的市场里面，根本啲车子都租唔出，难听过市场都冇恶劣。根本刘先生所讲嘅啲续保咧，就因为佢啲好嘅客户咧，系个别公司，譬如话而家讲紧嘅，譬如话系太佳以外嘅，譬如话有啲叫招商永隆啊、三联啊或者其他公司嗰啲。但系你明白，你当你分流过去呢啲其他，即系只要你系太佳吸咗只黑猪仔，你已经系知道系冇人受你噶啦。你一抌落呢间公司咧。指标价唔该你30000多蚊，30000蚊垫底，我唔理你60个白标咁多 NCB 都好，你有少少佢之后计得少啲少少嘅 NCB， 佢好执着嘅，咁啊即系要你加一个垫底费，同埋加你嘅保费就40000指标噶啦，40000、40000垫底40000，咁你我想问啊头先嗰位刘小姐，佢哋成个18%系讲太佳以外续保嘅，咁而家嚟紧太佳续紧保嘅。俾人哋咁無理去苛索嗰啲咁嘅保險價錢，佢有冇關注到咧？係咪？我想強調一點，而家保即係而家太佳已經聲稱啦，而家已經講咗話要清盤啦。嚟緊頭先啲5000多份單，係咪應該要關注佢嚟緊可唔可以一路去延續做到保單完成咧？因為咧近來出現個問題就係太佳呢扎單咧開始唔俾人轉車資料同唔俾人套車。咁里边呢啲其实恒常性咧，业界系做紧，可以套车，可以转车资料，譬如转 engine number 呢啲，呢、這个不嬲可以做咧。其实呢个系一啲好 normal， 中保险公司都知道，对佢哋冇任何利益上嘅损失嘅。突然之间又停咗一度，停咗成个几礼拜啦，而家仲要等保监复，睇下礼拜做唔做到。即系我强调，除咗保险价钱，即系保险公司一定同埋你要保監政府知道個價錢係完全係唔合市場，個價錢係任人苛索嘅，你要關注，唔好淨係講誒，我淨係管保險公司運作，財政正常就 OK， 其他咩都唔使理。呢個首要上你哋佢要關注嘅，好嘛？ 唔該成啊，我有啲唔好理解咧，因為我都比如你私家車咁樣。当然啦，今次保家呢个就因为去清盘，所以咧就逼住，如果你续约就一定揾第二家公司啦。咁其实私家车都系啫，即系可能我转第二家公司，咁喺市场里边咧，都有好多保险公司去竞争噶嘛，抢生意噶嘛。咁如果你话你嗰、那个垫底费去到30000、40000，咁我计算，哇，咁我唔划算喎，咁我咪帮衬第二间垫底费低啲咯，又或者你嗰个保费去到咁高嘅5-6万嘅，咁我咪又会帮衬另一间保险公司啦。咁主要点解当佢转去另一间公司嗰阵时候，点解会出现 只有加或者嗰個條款只有差過以前呢咁樣，係咪因為有即係存在一個保險裏面一啲壟斷嘅情況係定點呢？因為有保險公司都要競爭㗎嘛。 同埋都吳君成真係都補充一下，即係根據保監局嘅根據劉佩玲佢哋頭先嘅說法啦，嗱年初咧就分流咗去四間嘅保險公司嘛，咁但係如果總計咧，其實市場咧係有七到八間嘅保險公司咧可以承包翻啲剩咗嗰五千幾張嘅保單嘅，咁就算你頭先話即係有兩間可能係唔係太活躍咧，其實購買咧都仲有成四五間咧係可以處理到嘅喎。 所以好多人聽到聯盟，我就講件，我可以同保監或者保聯頭先嘅對質。而家八間咁多公司，除咗泰佳建議唔做，因為佢佔市場超過一半，過萬份單，而家仲有五千幾份啦。剩翻七間裏邊一間大新，其實主市場係做得幾百份單，佢唔做嘅。一間叫太平洋，又係做低一千幾百份。頭先所講中國太平洋都好，佢都係做緊一千份單左緊，佢做額度好細嘅。頭先而家四間裏邊分到落嚟咧，頭先講有三間已經做得好少，得嗰一千幾百份單咧，佔市場比例太細。而你突然之間你太加超過市場一半嘅單落到嚟嘅時候咧，佢哋好多人都唔願做，因為佢有自己嘅額度，同埋佢有自己嘅熟客做緊咧。好多都拒諸於門運東嚟做，唔係點解真正四間四間裏面剩翻兩間兩間剩翻一間咧？因為剩翻一間呢間叫中銀保險咧，佢個即係佢規模比較大，咁佢價錢雖然貴得嚟，都即係我哋覺得都係離譜噶啦。咁，但係其他公司直情唔做添。頭先主持問我，咁你咪揀第二間？我哋冇得走啊？點解啊？因為你太監每月有接近一千份單就落嚟嘅時候，市場上個份額消化唔到嘛，個個係因為做份保險蝕本嘅時候，個個唔肯加大保額嘛，係咪先？政府又奈佢唔何。 好， 讲俾人听，有七间八间嘅如同虚设嘅啫。 好多谢晒吴君成，我哋倾到呢一度啊，多谢晒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次新闻。本港新增3574宗新冠病毒确诊，输入个案有216宗。医管局情报多5宗死亡个案，年龄介乎64至90岁，分别患有慢性疾病和癌症等。258间学校情报323宗阳性，部分班别要停课一星期。九龙塘罗福道国际英文幼稚园7名校巴司机和一名保姆感染，他们曾经一同午膳。当局指其中一名司机驾驶的校巴有两名学童确诊，相信司机在社区受感染，令车入面出现传播。另外6间院舍情报7宗个案，涉及5名院友和2名工作人员，怀疑 BA.2.12.1 再多38宗，19宗源头不明，怀疑 BA.4 或 BA.5 新增20宗，12宗未找到源头。输入个案当中来自英国的最多有60宗。经深圳湾口岸离境的旅客需持有特别核酸检测预约证明才可以检测。在口岸进入检测区之前，有工作人员要求旅客即场出示预约短信或者截图，要符合相关时段才能够进入检测区，安排大致顺畅。旅客等候大约两个钟头内是有检测结果。有旅客认为新安排较方便，但有旅客表示不知道新安排而未有预约，感到无奈。至于在现场检测阳性人士，会被发隔离令和送往社区隔离设施，有旅客即场检测阳性转送往隔离区。台湾南投昨日发生造成四死一伤的枪击案，疑犯下午在台中被捕。案发在昨日傍晚，疑犯闯入南投县一间生物科技公司，向负责人在内的5人开枪，之后逃离现场。救援人员到场之后证实4人当场不治，1人送院抢救，未脱离危险期。警方调查之后锁定涉案男子，并且追踪到台中市，今日下午将他拘捕，搜出3把改造手枪和过百发子弹。 調查發現疑犯曾經在涉事公司任職，過去曾經和女同事衝突，被指控持棍攻擊，但被判無罪。今次的槍擊案當中，受害人有四人是當年出庭的證人，警方相信疑犯犯案動機是仇殺。席卷歐洲的熱浪令到葡萄牙、法國和西班牙的山火一發不可收拾。世界氣象組織官員警告，歐洲的高温天氣可能導致大氣污染物迅速增加，特別是在城市中心區域。英國氣象局就下星期天氣向倫敦和英格蘭中部部分地區發出紅色極端高溫警告，代表生命可能受威脅，居民生活亦都受到廣泛影響。氣象局分析，英國上空的高壓區和來自歐洲南部的熱空氣為英國帶來炎熱天氣，預料當地氣溫將可能首次突破攝氏40度高溫，呼籲民眾採取預防措施。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同埋下周天气持续酷热，星期日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就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两边去到学园街，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排到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挤塞，而家排到去渔港湾。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车多，龙尾两边去到西九龙站同埋去到七贤道南。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车多，而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慢车，龙尾白沙湾码头。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如果行人在斑马线踏出一小步，司机就要礼让行人先过路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自由风，自由风， 你好， 系，请讲。 大家好，诶，希望听紧自由风节目嘅大家都好。 言不尽，风不息。 欢迎大家咧打电话入嚟一起讨论下有关的士咧。 各位听众，各位市民，大家点睇呢？电话旁边有听众， 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可以打电话嚟发表你嘅意见噶。 系你好， 你好，请讲。系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 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们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国剧830呈现特战荣耀，杨洋、李一桐领衔主演。 燕破娥同毒贩搏斗伤势严重，手术后陷入昏迷，苏醒后秦风向他介绍自己是猎豹突击队的人，说燕破娥今次完全可以不用受伤，指出他忘记最重要的一点，究竟是什么呢？燕破娥又承不承认自己判断错误呢？ 国剧830特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婷、潘永祥。 到晚上的7:37，继续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啊！潘永祥，我哋又跟进一下咧，有关于疫情嘅问题啊。嗱，由今日起啦，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嘅人士咧，如果佢系喺屋企隔离咧，就需要佩戴电子手环嘅。咁根据咧卫生防护中心嘅资料啦，咁就有政府嘅工作人员咧系上门啦，为患者咧派发抗疫物资包，亦都会派埋咧个电子手环俾佢。咁工作人员会協助患者咧戴咗个电子手环啦，同埋咧要佢安装埋个居安抗疫嘅流动应用程式。咁呢个居安抗疫嘅流动应用程式咧系必须要运作嘅，亦都要开埋咧个定位嘅功能。咁而戴咗手环嘅人啦，就唔可以咧剥低或者系破坏个手环啦，亦都唔可以咧去蓄意停止啊，或者系删除咗个居安抗疫嘅程式啦。咁然之后个程式咧就会透过侦测啦去分析咧患者佢个即系居所嘅环境嘅大气电波咧嗰个嘅信号啊，咁如果咧系发觉嗰个患者系擅自离开居所咧，咁政府就会采取进一步嘅行动嘅，咁直至到嗰个患者喺隔离嘅第六日同埋第七日连续两日嘅快测都系呈阴性啦，又或者咧佢系被移送去一啲嘅隔离措施啊、隔离嘅设施啊或者医院啦，咁先至可以剪断同埋弃置嗰个手环同埋删除嗰个应用程式。今日咧喺晏昼嘅卫生防护中心嘅记者会啦，亦都有传媒问及啊，咁究竟咧呢啲手环会系有几快可以送到去俾啲患者度噶？咁样咁，因为之前大家都记得咧，当个宗数第五波嘅宗数咧系好多嘅时候咧，其实就政府嘅人员送物资包同埋送手环咧，都出现咗一个时间差嘅情况，都隔咗一段时间先至收到。咁但系今日晏昼记者会上面咧，张竹君医生佢就话，即系资科办嘅人员，即系佢哋收到呢个情报咧，就会安排人员咧去送手环噶啦，咁样吓。 咁当然啦，嗱，就电子手环咧都唔系新事物啦，即系过往都即系有用过啦。咁但系嗰阵时咧，就有多旧病咧，就话，佢哋会唔会放低嗰个手环，跟住周围走啊咁样？因为有阵时冲凉佢都可以话放低喺屋企啊咁样。咁我相信吸收經驗嘅時候，我相信而家推出電子手環應該唔係咁容易可以放喺屋企啦。咁樣，第一，第二就話對於各國咧，即係係咪咁快就可以送到啲電子手環，同埋即係話俾即係受隔離人士聽點樣用嗰個程式咧？咁樣，因為我記得嗰陣時咧，即係年初嗰陣時，即係疫情爆發得好緊要嗰陣時候咧，我身邊好多朋友咧，唔好話。有一啲卫生人员会嚟屋企啊，甚至乎你打电话都打唔通嘅。即系你想话报俾佢听话，我确诊咗啦，咁样点样联络咧？同埋佢点样俾啲物资包咧？咁样嗰阵时即系心我哋去笑咧，话你都唔使打啦。你打得嚟咧，其实你嗰七日啊，都好翻噶啦，再快速测试可能都已经系阴性啦，咁样。咁今次會唔會？如果你話仲要上門俾個電子手環，又要做一個程式，會唔會更加負荷唔到咧？到時會又出現一個情況，就係上到嚟嘅時候咧，你嗰個隔離嘅時間已經過咗咧咁樣。 根據咧今日啦，係本港嘅新增嘅新冠病毒檢測陽性嘅個案咧，就有3574宗嘅。咁但係咧係港大嘅公共衛生專家啊高本恩咧，尋日咧就喺個社交平台咧度撰文啦，就話即係近日香港嘅個案嘅數字咧，就每日維持喺3000宗嘅水平。咁但係佢係按照咧個核酸檢測嘅陽性比率同埋港大嘅感染時點患病率咧，就推算咧香港而家每一日咧，大概有7000到8000人咧系受感染噶，咁啊，即系话咧，只有1/3或者系一半嘅个案咧有情报，咁所以佢就忧虑咧，当你推出电子手环嘅时候咧，就会令到市民咧更加抗拒情报，最终咧系可能即系虽然喺个数字上就减少咗个数目，但系实际上咧个患者系唔情 部就无助咧减少社区传播嘅。嗱，一八七二三一，大家点睇呢啲观点咧？电话旁边啊，喺个技术嘅问题上面，我哋请教咧立法会嘅科技创新界议员邱达根啊，邱达根你好， 邱达根你好， 系诶，可唔可以先去讲一讲嗱？而家嗰个电子手环嘅设计啦，其实从上次我哋用嗰啲咧，都系嗰一只嘅电子手环嘅啫。咁啊，关于上一轮我哋嘅忧虑，即系佢可能放低咗走出街啊等等，你点样去评估？即系而家再推电子手环政策嘅呢个成效啊？ 其实之前上一轮我哋都好多IT 界嘅朋友有帮手嘅，因为由第一代出嗰只咧，你见到中间嗰嚿比较大少少嗰个版本咧，到而家其实有一只系幼啲嘅白色嗰条带咧，我哋都有参与去做义工啦、测试啦，甚至乎后来你话去派俾最高峰期啦、资讯办救人啦，我哋都有啲义工帮手派上门嘅，咁所以成条手环咧，我谂我哋都几清楚嘅。咁其实始终我哋用嘅方法，香港系一个我哋叫 trust system 啦，都好信赖啲人带咗系会去用嘅。咁变咗其实条手带如果佢肯带肯用，佢用个 app 去跟返呢，我从科技界嘅角度嚟讲啦，咁一定係有佢个有效性嘅。佢对于啲人如果感染咗，佢唔好出门口或者隔离緊，佢要唔好周围走，咁係有效嘅。咁但係你话佢会唔会有啲人唔守规矩，咁我諗只能够係靠係有啲叫做刑罚啦，即係如果有人真係拆咗佢周街走，我諗早兩日都試過有呢啲 case 人擺低咗，係咪？咁變咗你俾人發現到佢都有個刑責嘅。咁因為你始終佢係為咗公共安全，佢犯犯咗呢啲例，佢去周圍走，如果佢特登係傳譯嘅話就仲衰啦。咁但係即係始終我諗政府嘅角度係而家上次特首話啦，即係將啲有需要困起嚟嘅人困住咗，控制咗，就唔好影響啲社區上唔需要困起嚟嘅人啦。咁所以你簡單講，你條手帶我覺得有佢嘅成效性嘅，但係你使用起嚟嗰、那個logistic 最後會唔會有人守規矩啊？咁就係另外一個問題啦。 咁會唔會有啲科技咧，令到即係如果係離開個手度，咁會有啲信號啊？即係點樣探測到變咗？雖然咧，我哋當然話係即係信任嗰個隔離者啦。但如果喺科技上係咪可以可行咧？即係等佢可以唔可以離開手咧？ 當然有啦，但係可能就冇咁細條啦。而家我哋嗰只譬如白色嗰條都係幾輕便嘅。咁如果你話要去到佢完全停喺一個位置，即系你加埋好多其他嘅，我哋叫感应啦吓、即系你停喺一个位置，你冇留个人成两日都冇喐过噶嘛，咁样咁有呢啲技术上要做到咁样嘅侦测咧，就一定可以嘅。咁你譬如去到你外国，真系你见到以前，譬如你话啲一啲喺家居俾人禁足或者啲罪犯嗰啲咧，咁嗰啲腳圈嗰啲咧，咁其實嗰啲就更加精準啦，即係你個人有冇行啊，你係咪拆咗佢啊，或者但係嗰啲就變咗好點講咧，其實即係都幾嚴重喎、你用到嗰啲佢個冇咁輕巧，同埋佢亦都唔係對個佩戴者嚟講係更加不便嘅。咁其實需唔需要用到嗰啲咧嚇？ 都係，我覺得香港市民一般嚟講都係守法嘅嗱。如果有我哋都睇到好多咧係自己申報嘅，即係如果佢覺得我系要走出街，我又要呃政府嘅，佢不如唔申报啦，系咪？咁所以变咗我见到都系多人申报嘅，所以我都有信心，即系香港市民一般嚟讲都系会即系守规矩嘅吓。咁、但系问题就 是、申报，譬如我要翻工，咁我都要有个理由唔翻工噶，系咪先？即系我要放假，咁我谂大部分啦，我哋只能够信任系都会申报咯吓。 同埋而家就好似话，而家嗰个即系如果系申报咗隔离咧，都当系一个病假咁噶嘛，咁所以变咗就系啦，咁所以变咗就更加有积极性啦。 地方你而家又可以喺屋企隔离咧，咁就变咗亦都系都可以，我谂啲人都会容易接受啲嘅，喺屋企可以隔离。 另外一个邱达根，即系公众所关注嘅问题咧，就系即系安心出行程式咧与实名制嘅关联啦。因为政府曾经透露过啦，就系想推红码同埋黄码啦。咁研究当中吓，咁但系咧亦都有提过啊。咁究竟安心出行系咪要加个追踪功能咧？咁样咁而孙东局长咧，佢喺个访问入边咧，佢就话即系 早前政府咪通立法會咪通過咗電話卡嘅實名登記制度嘅，咁出年2月23日開始咧，所有電話咧都係要實名登記，而安心出行咧又係同手機咧緊密綁喺一齊，咁所以嗰陣時咧流動電話就自然咧係有咗一個實名功能，咁所以兩件事咧就最終走埋一齊嘅。按你理解，其實係唔係真係即係當電話卡實名制全部實行嘅時候，就會等於係安心出行嘅實名制咧？ 嗱，我谂政府会用点样嘅方向呢？因为佢未最后公布用咩方法嚟做，咁我就未必 comment 佢个方向啦。因为最终如果你话安心出行点样做到实名制，系有唔同嘅方法嘅。你可以譬如我哋而家话认个样啊，打个身份证入去啊，或者你可以绑落个手机度 send 咗一箱翻嚟啊，其实有唔同嘅方法去绑定实名制。咁所以呢個方法係點行呢？我諗我就唔 comment 政府住囉。不過我諗嗱，殊途同歸，當日我諗由1月到2月呢，我都睇返我同我三次係聯署過信俾政府嘅，當其時即係嗰陣時亦都係爆疫好高峰期啦。咁其實我提到就係有三樣嘢嘅，一個就有中央數據庫，一個實名制，跟住後來亦都有睇到紅黃綠碼嘅。咁所以其實我嘅睇法啦，先講我自己睇法啦，我覺得呢啲app 咧，譬如安心出行咧，大家要谂翻个用途系乜先。我哋个用途系唔好用跟踪嗰两个字，系当你爆疫嘅时候，我好快可以揾到啲人出嚟。嗱，揾到啲人同跟踪系两回事，呢、這个慢慢讲。即系你要爆疫嘅时候，有高峰嘅时候，我要好快咁揾到啲人出嚟。如果要揾到啲人出嚟咧，实名制系必须嘅。吓，大家要谂翻，而家可能个疫情就大家觉得可能冇咁严重啦。但是我不是医学专家啦，你想想如果我们有个 app 在这里，我真的忽然之间个病又变一变，变了譬如 5% 死亡率的 ,10% 死亡率的。那如果我不用回这些工具，譬如没有红黄绿码没有那个实名制啊，那其实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出来呢？那我做个 app 出来就是要真的爆疫或者危险的时候，我要很快找到一些人嘛。咁同埋大家要明白呢啲 app 係咩叫做防疫時期先用啫，非常時期先用啫，就係、是、你嘅疫情冇咗，其實我咪掉咗個 app 佢囉，冇人係想會一路知道大家啲行蹤㗎嘛。咁所以其實我個人覺得你有咗個實名制同紅黃綠碼係支持嘅，我覺得。同埋你亦都要之後你好難講個疫情會唔會再差，係咪到你疫情好差，大家覺得唔係喎，我一爆嘅時候我要好快揾到某個地方出沒咗個人嘅時候，跟住佢揾唔到，你又话你又系闹政府。 不过因为今日其实上届政府都有提过啦，当你安心出行咧加埋疫苗通嘅时候咧，其实你某程度上已经都比较容易去掌握到咧边啲人系曾经暴露喺嗰啲叫做高风险嘅地方嘅。咁同埋因为而家疫苗通，如果你入去一啲系唔需要戴口罩嘅地方咧，基本上你都需要系疫苗通咧先至可以通行啦，即系大部分都应该系啦。咁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其实系咪仲有必要？在个安心出行那里做一个的实名制，或者好像你刚才说是要加一些的不同的健康码功能呢？ 首先疫苗通行证我之前都写一个文章去看看，是因为它没有一个我们叫双重认证啦、啊、我也都问过政府的，在一些在会里面。其实因为它没有双重认证呢，我用安心出行认那个曲的时候呢，即是那张针卡的时候呢，它那张针卡是不是你自己的张针卡，其实仍然是一个漏洞来的，我觉得。当然我相信大部分 99% 人香港都很乖的，都会嘟回这张针卡的。但是因为始终有个这样的情况，我可以嘟了不是自己张针卡啦。我也都问过政府，这个是一个刑责来的，如果有人这样做了。所以其实最方便的方法都是我自己将安心出行实名了啦，我都要推销回我那个 plan。即如果我将安心出行实名咗，咁而家反正绑咗针卡咯。咁其实绑咗针卡喺个技术上嚟讲，我可以将我有冇打针变埋红黄绿色添。咁如果呢个方法我咁样绑定咗嘅话咧，其实我去啲商业场所咧，我甚至乎唔使用个场所部机再反嘟翻我曲啊，即系嗰个可以悭翻一个程序啊。咁变咗我有一个。出咗安心出行嘅红黄绿码，就知道我可唔可以入个场所，就唔使反嘟。不过唔好意思啊，越讲越远，即系呢个英语嚟咗，而家我哋用紧 先。好，唔该晒你邱达根，有机会再同你讨论过呢个议题啊！唔该晒，邱达根咧系立法会创新科技创新界嘅议员嚟嘅。 色无限，蓝色。 雪无下蓝地球。 最近一打开娱乐版，一开社交媒体，就见到好多演唱会相关嘅新闻或者靓相。虽然唔少人好耐都冇去过演唱会，但系都肯定好记得当时嘅情景嘅。有好靓嘅灯光效果，特别嘅舞台装置，一流嘅音响设备。当然最重要嘅系歌手现场演绎，睇演唱会真系好开心噶。搞一场演唱会一啲都唔容易，台前幕后努力之余，仲要有好多资源配合。如果换算做碳排放，可能都几襟计。不过而家世界对环保越嚟越重视，连音乐界都掀起减碳风。行得最前嘅，点都要数知名英国乐队 Coldplay。2019年，乐队宣布喺揾到更环保嘅演唱会方法之前，会暂停巡回演出。当时音乐界都好震惊噶。经过几年嘅计划，乐队终于喺2022年3月再搞巡回演唱会。举办得当然是要环保永续啦。这个 Coldplay 2022年环境友善巡回演唱会以哥斯达黎加为首站。这里是世界上首屈一指大量使用再生能源的城市。演出是使用风力、太阳能、当地餐厅回收油等再生能源来发电。大会设立了12项减少碳足迹的计划，围绕着三个准则 ,reuse 重用、reinvent 重塑、restore 回复，包括舞台大量使用再生能源、可重用结构物料，连观众踩住的地板都有感应器，将跳踏的动能转化为演出用电。而乐队亦都为观众开发节能减碳交通提议的应用程式，如果观众够低碳，买演唱会产品会有折扣。节能减碳不单止是在演唱会会场发生，乐团团员所乘搭的飞机都会额外给钱来使用可持续航空燃料，餐食就揀在地农场生产的食材为主，而且避免食肉，鼓励演出场地安装悭水水龙头和悭水马桶，减少用水量。做音乐的人往往都希望和大家分享他们对生活的态度、对世界的感觉，希望引起乐迷的共鸣或者是反思。而这些理念原来不单止从音乐可以反映得到，从搞音乐会都可以看得到。蓝地球，郑瑞文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有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大埔仲雅苑仲真阁进行围封强检，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潘永祥，不如呢个时候啦，我哋又请嚟一位即系医学界嘅嘉宾啦，同我哋倾倾啦。电话旁边咧，请嚟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梁子超你好， 系梁医生你好， 两位主持好。 梁医生，不如由一个即系疫情嘅追踪同埋隔离嘅政策角度去出发啦。政府而家要一啲喺家居隔离嘅人士咧，就要再佩戴翻个电子手环。其实你嘅评估啊，有一啲嘅人士就话，即系可能会窒碍咗一啲人咧，佢反而唔会系将佢个感染嘅情况咧系上报添。你自己又觉得即系呢一个电子手环嘅政策，对于我哋去减少一啲染疫嘅人士喺社区度活动啊，吓有几大嘅帮助咧？ 其实个电子手环都系比较上，即系话如果你隔离嘅戴咗电子手环，其实嗰个分别又唔系话真系咁大嘅。你作用你当然啦，佢都系话。起碼做咗個提醒啦，只要你一定係要盡早能夠送到咁解啦。你話會影響啲人情報嘅，又未必真係影響到個情報嘅，可能呢就係話你會唔會係即係話係要去嗰個隔離營啦，同埋隔離營嘅設施係咪會令到人哋覺得滿意呢？嗰度比較重要，因為我哋初時呢，一來個手環就送唔切，二來嗰陣時個公眾對個隔離營呢亦都有一啲嘅意見。咁變咗呢，就係話係嗰陣時就可能會個問題大啲，而家就如果你純粹去電子手環嘅，應該嗰個影響就唔大嘅，當然功效亦都唔會話真係佢太大啦。咁但係話你對嗰個本身嗰啲嘅譬如話佢係要情報嘅人嚟講呢， 你派咗個手環去，咁佢都屋企戴住啫。咁、那個問題其實唔係好大嘅，你點樣執法其實都係唔容易嘅。根本上你嘅執法就要戴手環都，咁變咗亦都絕大部分嘅應該都會留喺屋企嘅。咁就話係少部分真係話係唔服從嘅啫。咁變咗即係我覺得嗰個唔係一個因素，反為如果你要改變嗰、那個隔離政策，譬如話你全部確診嘅你都要去一啲隔離設施咧。咁、那個問題就會大啲啦。如果我哋好多都係自愿檢測嘅咧，你可能影響都又唔係話唔成報，啲人可能連個自愿檢測都做少咗，咁啊呢個問題就反為係要考慮咯。 嗯， 係。咁啊，女生啊，即係我都聽到啲嗰陣時咧，有啲人話自愿情報嗰度咧，因為有啲咧如果情報咗佢就要家居隔離啦，咁啊就翻唔到工啦。有啲就話即係出唔到去即係活動啊，尤其是有啲自雇人士啊。因为照顾人士佢一唔翻工咧，佢就冇收入噶啦嘛。虽然而家我哋话有病假，咁病假嗰啲就喂唔到一啲照顾人士啊嘛。咁所以如果要而家话要家居隔离，要戴手环，会令到一批咧，即系尤其啲照顾人士嗰啲，会唔会即系就话啊，不如我唔报啦咁样，就反而咧仲少咗人会上报咧？ 嗱，其实嗱，佢报唔报，如果佢都一定要出去嘅。佢報唔報對你個疫情影響冇乜分別嘅啫喎，如果佢冇隔離到，咁變咗咧，如果佢呢啲真係話係有咁大問題嗰啲咧，其實佢未必咧真係會即係話就去做個抗原檢測添啦。嗰啲我哋係就算你用咩嘅都係處理唔到，唯一咧就係話嗰啲你係要透過一啲嘅核酸嘅強檢嚟同埋跟住追蹤啊，同埋要一個強制檢疫你先處理到咯。而家因為你做嗰個咧係一個自愿性質嘅檢測，咁佢跟住咧都係話佢係情報咗。咁你都係俾咗咁嘅安排啦，就一定啦。你係俾個機會有病假，亦都勞工法咧，亦都改咗啦。喺咁嘅情形入面咧，你係盡量方便。我諗絕大多數人佢都會係依從嘅。咁同埋你唔依從嘅人咧，其實就會係有一個法律嘅後果。咁、但係話如果有啲真係話係唔想，即係話係有辦法，即係話唔想係譬如話係即係因為咁而影響到翻工嗰啲咧，其實最大問題咧、你就可能令到佢哋都唔想做檢測。喺咁嘅情形咧，你做呢一類咁嘅情況咧、如果你係覺得有需要咧，你係要加強一啲嘅強檢啊，嗰啲先再處理咯。 好，梁醫生，多謝你傾到呢度。